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1950年，为促进相声的发展，侯宝林联合其他几位相声艺术家创建了相声改进小组，自此以后他就带头编演了一贯道、戏剧与方言、普通话与方言等新相声。今天呢，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55年创作的两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为了扩大相声的题材，提高相声的格调，侯宝林孜孜不倦，认真读书，从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在阅读了鲁迅的杂文、阿里斯多芬、莫里埃、卓别林、果戈里的喜剧以及契诃夫、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后，侯宝林受到了启发，就想把心得运用到编演相声里去。于是他就开始构思编演一段讽刺个别医生在工作中粗心大意的相声。最初侯宝林给这段相声起名为医生，但是又觉得这个题目太正式太呆板，没什么喜剧味儿，于是就想改个名字。究竟侯宝林是怎么想到了妙手成幻这个名字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相声，稍后咱们接着说。 人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那是啊，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对，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哎，就能健康。 我没练这个， 您呢？ 我竟练嘴了。 您能说呀， 哎，就能说相声。 哎，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怎么说四段啊？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这也是锻炼。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这算体育的一种。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就练那嘴呀、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啊，有什么好处？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乐。 是啊。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啊，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哎，发笑。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是啊。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没听说。就是逗乐。 是啊，这样好啊， 哎，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啊。您说这个乐呀， 乐嘛， 啊，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哦，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哦， 身体健康， 有这么大好处。 哎， 过去医学家说过吗？ 说什么？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哦，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怎么样呢？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这我也听说过。 是吗？ 是这么意思。 中医学者也说过。 还说什么？ 说人这一乐呀， 嗯，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他这卖药汤哪儿这么一道套？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又说什么？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嗯， 愁一愁薄了头。 嗯， 说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听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笑一笑，少一少啊， 少一少。 哎哎， 您这讲法不对。 怎么？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十年少 啊， 就年轻十岁。 对呀、啊。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不、哦、得年轻十岁。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咱们是存款呢。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怎么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啊？ 那谁还敢听相声？ 怎么不敢听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五十。 五十岁啊。 对、哎，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笑四回？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怎么？ 你再一笑没了。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啊？不能没呀、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小了， 本来不可能嘛。 嗯， 笑一笑，少一少。 哦，笑一笑，少一少。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是吗？ 可以解疲代劳。 对喽。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是吗？ 这是多大的好处？ 有好处。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哦， 不可以不听的。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哎，对，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医疗的一部分？ 医疗啊。 嗯， 医疗就是治病。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 相声可以治病。 相声能治病？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还什么？ 有很多办法治病。 您说说。 有理疗，有电疗，有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哦，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用相声治病。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哦，这个演员少啊， 不够分配。 不够分的。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我们相声演员呢？ 相声演员也学医。 学医 啊？学大夫？ 这可不简单。 怎么？ 我没有基础啊。 有行的。 谁行啊？ 我行。 你行？ 哎，最喜欢医药学。 说医药学您懂啊？ 懂啊。 先说药学。 药学我懂。 懂什么？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法毒膏， 这不行啊。 啊， 您得懂西药。 西药 啊？ 西药也懂啊。 哦，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啊？ 啊， 那我也懂啊。 治什么病 啊？治感冒啊。 啊，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吃两片就好了？ 哎， 多大分量？ 这不知道。 那还行啊， 有分量。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啊， 0.5的你就吃两片。 哦， 0.3的就吃三片。 嗯，

比如赌论、当行论、哭论，都有缺乏喜剧味的毛病。可是后来人们把这哭论改名为哭的艺术，哎呀，这一下就显得生动有趣多了。侯宝林就琢磨把这相声医生啊也改个名。侯宝林想到在北京赞扬名医生，人们都送妙手回春的匾额，那要是讽刺那些个名不副实的假医生呢？干脆就给他起名叫妙手成幻吧。嘿，这一改呀，很是耐人寻味。说老实话，解放初期相声演员涉猎过很多外国喜剧作品的大概只有侯宝林一人，刻苦的学习使他能够将外国笑话丰富到中国民间相声里来，像后来编演的相声小段醉酒、橡皮膏，那都是成功的例子。下面我们来欣赏的这段北京话同样是侯宝林1955年创作的，而这一次呢，侯宝林为我们模拟了一下，如果生活中按照电影对白那样说话，哎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对，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 啊， 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 那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使面部的肌肉松弛。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那是啊， 哎，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又需要嘴呀。 是啊，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哎，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哎，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啰嗦 ，这是最大的毛病。 哦， 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哎，练练嘴， 练练嘴。 嗯，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 哎，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啊，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唱怎么样？ 他唱绕口令。 哦。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这叫口腔体操。 这嘴也练体操啊？ 哎，这也练。 可好吗？ 非得嘴好。 嗯，是啊。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对。 口音要正。 哎。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 说普通话。 哦。 大家都听得懂。 是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哎，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撒鸭子了，闹了，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哦， 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 啊。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这不就得了吗？ 你把它吃了。 吃了， 我很多名词形容 啊， 吃了。 还有什么名词？ 你把它参了。 参了。 参原来是文言的，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哦， 这算两用的。你把它参了。 参了。 你把它啃了。 哦。 你把它开了。 开了。 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 再多用一字儿，你把它点拨了。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哦，土语。 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那是啊。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对，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是啊，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对。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哦，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是啊，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哎，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那倒是啊。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嗯，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哦，怎么拎？ 怎么拎？ 嗯，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拎斤多少钱？拎这拎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哦，论。 论。论斤腰。 是。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哦，是是。 是不是？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超声游击队、擦皮鞋、打扑克，这样的小品都是由他创作并表演的经典作品，几乎每一年的春节晚会上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就是黄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喜剧小品表演艺术家黄宏。黄宏的父亲是著名的山东快书演员黄峰，受父亲的影响，黄宏从小就学习山东快书，因此呢经常在哈尔滨少年宫参加表演。黄宏13岁的时候被召进沈阳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文艺兵。14岁的时候，黄宏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品，名叫《江大叔宝珠厂》。演出的时候，主持人介绍说：“黄宏，我们14岁的小演员，这个作品是他自己写的。”哟，观众们觉得这14岁的小孩搞创作，那可是件新鲜事儿。毫不吝惜地把热烈的掌声就送给了小黄宏。说完了黄宏第一次创作的小故事，我们来欣赏一下黄宏和宋丹丹合作演出的经典小品《超声游击队》。 全部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哎呀妈呀，可累死。 小点声。 咋的了？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哪儿呢？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来接着。 那不漏啊，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接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团结去。 真的啊？ 妈，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来，

这就是宋丹丹和黄宏1990年元旦晚会上第一次合作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1989年，黄宏为了《超生游击队》这个小品开始寻找合作搭档。他早就知道宋丹丹，特别是宋丹丹在小品《懒汉相亲》中扮演的那个土的掉渣的农村姑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呢，黄宏请人把本子拿给宋丹丹看。宋丹丹看了本子后特别感兴趣，几天后他们俩碰了面，黄宏呢就把自己的创作想法一一的讲了出来，宋丹丹也把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这两个人一来二去谈的是特别的投机。宋丹丹还告诉黄宏一个秘密，她怀孕了，到元旦的时候就6个月了。黄宏愣了一下，然后一拍大腿说，太棒了，小品里的人物那就是一个孕妇，这下啊你连道具都省了。小品《超生游击队》在元旦晚会上演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黄宏和宋丹丹的名字也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走到街上他们总是被人围住要求签名合影。1991年的春晚，黄宏和宋丹丹再次合作了小品《手拉手》。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倒是想想办法啊。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在一块了，到后来拿刀活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对不对？ 哎呀，这个咋整 咋整，我不管你 干啥玩意儿，你 干啥你啊，我翻了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你这人这么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他围多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撒娇。别你干啥玩意儿啊，别哭，我说不行，来上医院吧，走吧。 上医院？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干了，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哎，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你就别客气了，咱走吧。 哎，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啊，坐下也行，坐下待一会儿。 保持一定距离。 谁愿意跟你？ 看我。 哎呀，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大哥， 嗯， 这手嘎下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大哥， 嗯， 我也是单身。哎，大哥，你最近忙啥呢？ 最近找找鞋咋的？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你看你可老多了。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啊，这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啊，这 辣椒啊还进口的呢，我按前面它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现在这个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太对了， 嗯， 你就说那塑料袋吧， 嗯， 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呱唧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摔掉，愣没撕开。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你不能自己发了，我跟你说，你就是俺家的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滋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 嗯， 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 哎呀， 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 嗯， 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说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 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嘛，这鸟可是够大的， 有那么大。 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看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吗？ 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 是 咋的？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哎，沾就沾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几点的？ 可能是6:30的是六。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我这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黄宏、宋丹丹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小品《手拉手》。之后他们又合作了《小保姆与小木匠》《婚礼》。1992年，宋丹丹想有所突破，扮演一回老太太，于是呢黄宏就写了小品《秧歌情》。宋丹丹扮演的老太太惟妙惟肖，让她的表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也让宋丹丹和黄宏成了一对黄金搭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送上黄宏与搭档宋丹丹之间的小故事。今天的百年笑声就是这样了，最后送上苏芮演唱的一首《牵手》，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是岁月可回头。